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40集，人员都陆续进场了，主持人也已经上去暖场。按理说不要多久，蓝河就该出来了。可是这时候天色骤然黑了下去，暴雨突如其来，惊雷两声之后，连会场内也灯光一闪，彻底黑了下去，只有电子设备的点点灯光照着现场。现场一片惊呼，主持人很快反应过来，赶紧大声说可能是电路出了问题，请大家坐下。 不是，外面怎么也黑了呀？ 明明是午后，外头却像夜晚一样黑暗，渐渐的一丝阳光都不见了，再加上室内停电，实在叫人不安。王丽丽出于职业习惯，站起来维护现场治安，并大声说道， 大家不用担心啊，这可能是云比较厚低，所以能见度也下去了，请大家坐在原处等待电路检修。 他是本地人，像这样的气象以前也有过，白日昼黑，因此能解释得清楚。这么说完，不清楚的人也安心了，还有心情拍一下照发朋友圈，只是发布会肯定要受影响推迟了。本以为立刻就能见到蓝河的粉丝，叹气连连， 快点修好了，眼看就能见到哥哥了。 此时二楼的宗教文化交流会现场陷入了黑暗中的大师们，好像是出家人，相对淡定一些。联系了场地方面的人，得知他们去抢修之后就淡然处之，甚至有开始盘腿念经的了。在后台的蓝河也陷入了黑暗中，品牌方赶紧说不好意思，天气异常，可能要等等，会尽快让人抢修完的。蓝河理解地表示没事，稍等就好。后台好几个人，有公司的也有品牌方的，宋福谭呢刚好去了洗手间。蓝河正琢磨带了手机应该没事吧，就感觉手腕一紧，有种牵引感，他脸色一变，品牌方还以为他突然又生气了。 蓝河老师，我们这就一起去盯着抢修。 没事，我就是有点闷，出去喘口气，不用理我。 蓝河勉强一笑，拒绝陪同，自己匆匆出去。他把外套脱了放在门外，顺着牵引感的方向走。蓝河和宋福谭之间是勾魂锁相连，这种感觉肯定就是宋福谭那边有什么问题了。蓝河为了确认，边走边打宋福谭的电话，果然没人接。这一层工作人员多，蓝河也不好离魂，还得顺便拿了本册子挡住脸，加上灯光暗也没人看得清楚。蓝河摸到了二楼去，黑暗的楼道中他轻手轻脚地下去，忽而听到了一阵吟唱的声音， 袈裟扯破，藏经弃了木，丢了脑波，学不得罗刹女，学不得水月观音座，恨只恨我的僧和俗。 语调凄凉，听的人骨缝里都冒着森森寒气，谁在这里唱戏？蓝河缓步走到门口，探头一看，是名蓝衣女子正坐在走廊的窗台上遥望窗外吟唱，地上飘落着几张符纸。蓝河仔细一看，居然是宋福谭写的符。他再探出去一点，宋福谭被一道蓝色的绫子缠着，手腕用不得力，无法用剑，魂魄摇摇欲离。战驴001号则在狂咬那绫子，这才不叫宋福谭落难。宋福谭学剑不是很久，但蓝衣女也不简单，否则不至于如此。那浓浓的煞气让蓝河心头都一惊，蓝河立刻就要离魂了。 不过就是这时，旁边的大门打开，几个道士冲了出来，用剑将宋福潭身上的鳞子划开。 天元太医，金丝主兵，卫护世上。将军，有仙必斩，有怪必摧。 咒声不断，配合无间的护住了宋福潭，又有几个和尚跟着出来，把蓝衣女给围住。 大胆孽鬼，知道今天我们开会吗？竟敢在这儿害人。 蓝衣女好像也愣了，一看就死了有些年头了，没见过这种通力合作的架势。但和尚们要拿法器对付她，她却反应很快，漫不经心的一挥手，带着浓郁煞气的衣带就缠住了一个和尚的脖子，嘴里还甚至轻松地哼着曲儿，游刃有余。 那湖两岸流沙，那里有八四千弥陀佛。 司空脸色微变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伸手去拽那衣带，口念心经。蓝衣女语调更冷，周围的温度急速下降，墙壁上居然都凝结着水珠，她秀美的脸原本如活人般可爱，现在才显出青黑，语调愈发阴森。 说一心不愿，不念弥陀，般若波罗。 司空只觉得手指像是要被冻掉了，一下又收了回来，就看到指尖泛着黑色。但更让他觉得可怕的是，自己念经居然对此鬼无效。宋福潭对他道， 司空，此鬼熟悉经文，让道士来。 他刚才扔的符纸对着女鬼也没有什么大用，更被其困住。 什么？ 司空惊讶，赶紧推了推旁边的道士。 上上上， 他们这边一和尚都已经被勒得紫胀着脸了，可是道士们持剑要上吧，墙上的水珠一时激射砸在他们身上，一个个身上都起了一层寒霜，冻得手脚僵硬，几乎无法动弹。这哪里是水呀，分明就是煞气凝结。幸好此时一头纸马狂奔而来，咬住缠着那和尚的衣带撕开，和尚这才松开了，坐在地上剧烈的咳嗽。看到这纸马，好些人都意识到了什么。 来老爷。 果然来无常从楼梯间飘忽出来，手里还滴溜着勾魂锁，让他们有点松口气的感觉，还是要用无常鬼来对付鬼呀。蓝和尚前和宋福潭站在一起，抓着他的手，这才安心一点。蓝和的身体就在几米之外的楼梯间，但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蓝河换上了骗人的笑容，对蓝衣女道，你也学佛的？蓝衣女默然地看着他，和尚们嘀咕起来，又看司空，司空脸色难看，他也猜到了这个蓝衣女生前有些修行，所以他们的手段对他居然无效。道士们的招数倒是有效的，可惜没有江河道长那样的大佬在，好在来无常及时赶到了。蓝河说道，我呢最近也在钻研佛经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那你应该有点慈悲行善的精神吧。和尚们突然窃喜，东岳庙的道士赶紧辟谣， 没有跳槽，没有。 蓝衣女默然看蓝河一眼， 无常，你是来找白如意的吗？ 什么鬼白如意啊，看着女鬼的样子，不是要寻仇就是要报复社会，估计是他执念所在的人吧。一开始蓝河以为是冲着宋福潭来的，但蓝衣女对宋福潭和其他道士和尚一视同仁的样子，是打却没有要占宋福潭身躯的意思。蓝河一想，指了指宋福潭说，不是，我找这个的。原本冷漠的蓝衣女情绪一下有点波动。 你骗我？ 你别激动，我没骗你，我真不认识。姑娘，你很恨那个白如意吗？特意来弄死他？ 蓝衣女面无表情道， 白如意已经死了。 死了？你们到底什么仇？他扎了你吗？既然死了，那就不要纠结了。 蓝衣女说。 没有。 蓝河不懂她是不同意放弃纠结还是什么意思。这女鬼煞气挺重的，直觉告诉她很不好惹。她刚才偷偷烧了信，出来救眼也是想拖延一下时间。这会儿继续劝道， 我看你生前肯定是很善良的样子，那渣男到底做了什么？你给我说说，我们阴司都特别讲道理。 宋福潭无语。蓝衣女从袖里拿出个瓶子，司空一看就更无语了，这分明是他们佛门弟子收鬼魅的手段。他把那瓶子打开了，对里面说道， 白如意，你来告诉他我们没有仇。 蓝河说， 诶，白如意就在瓶子。 哎呀，我快不行了，救我出去啊，爸爸。 还没说完，老白的声音从里面传来了。蓝河无语，气温瞬间更加低了。蓝衣女眼睛眼看就红了。 你果然在骗我，你还说不是来找白如意的。 蓝河惊讶极了，他大喊， 误会，我真不知道我儿居然叫白如意啊。 水月看着蓝河，眼神中流露出的应该是强烈的不满，觉得蓝河在说些疯话瞎话。别说女鬼，阳间法师这边都想质疑你一个做父亲的不知道老白的本名。姓名在阴间是很重要的符号，四大门仙家以排行论之，鬼差也多有外号，就是不动法师，阴间还以金刚呼之，所以他们这些人吃惊是理所当然的。他们又不知道老白的本名，但来爷是白爷的搭档啊。二鬼的血缘关系更是京城地区阴阳两界津津乐道的趣事，防着谁也不会防着来爷吧，怎么连他也不清楚？好些人都往心里去了，因为总觉得很奇怪，但也想不出为何。蓝河被大家看得有点恼怒，他有什么办法？那老白就是一直没说过他本名，他也忘了吗？老白老白这么喊着挺顺口的，再说了，父慈子孝父慈子孝，他不孝我不慈，没看过我们这样的亲戚啊。众人无语，水月哪管他这个理由啊，气息愈发阴寒，蓝色的衣裙颜色好像也更加深了。 你是白如意的父亲？ 蓝河笑道，是啊，那咱们也算亲戚吧，闺女。 众人无语，这还真会爬杆啊。水月淡淡的道， 我同他没有关系，同你更没有关系。 蓝河就想再聊会儿，他捎信有段时间了，按经验随时随地救兵就来了，以多欺少的企业文化不能忘了，而且面对水月不群殴都没底气。 蓝河说道，怎么会，没关系，你捉他干什么？ 他一看就觉得这俩说不定虐恋情深过。水月定定地看着他道， 他是白如意。 老白忍不住了，解释道， 哎呀，冤死了冤死了，不是亲爹呀，水月都说没关系，你还想给我扣渣男的帽子，就是不知道哪一世和水月是情人，我都转世变鬼了，他也不稀罕了，说我太世怪俗气，人家要找的是原来那个，不然也不至于把我收下来。 蓝河没说话，我的儿啊，还可以这样吗？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